那个分别的渡口，甜蜜的誓言又在心头，转眼已失去几度春秋。昔日的情感无法挽留，孤单的身影日渐消瘦，失去了你给我的温柔，还有什么值得去追求？那是你我错过的牵手，让我品味悔恨的苦酒。春风吹不开紧锁的眉头，失去了才明白如何拥有。那是今生错过的牵手，让我从相守，命运隐不去心底的悲愁，错过了才知道覆水难收。消瘦，失去了你给我的温柔，还有什么值得去追求？那是你我错过的牵手，让我品味悔恨的苦酒。春风吹不开紧锁眉头，失去了才明白如何拥有。那是今生错过的牵手，让我从此与孤独相守。 覆水难收。